声援朝鲜人民月开幕仪式6月24号在古巴哈瓦那举行，由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、古巴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、家禽基因中央研究所的人士和群众参加，还有我国驻古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应邀参加。仪式上继一些人发言后，放映了38分界线是谁划定的、朝鲜战争的元凶等我国影片。